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103集。你能恢复吗？秦冉的身手怎么可能让秦宇得逞？他往后退了一步，身子也往旁边侧了侧。几乎是在同一时候，乔生、徐瑶光跟丁主任都伸手阻止了秦宇。 我已经让人去拿监控了。 你不相信我？ 乔生早就偏向了秦冉那边，秦宇可以忍下来，可他没有想到一直站在他这边的徐瑶光会不信他。还有教导主任，这三个是这化妆室最有话语权的人，几乎都站在了秦冉那边。他们下意识的表现如同无形的巴掌，狠狠地扇在了秦宇的脸上。徐瑶光那双眼睛低着，眸里也是清冷，几乎从来没有染过其他的颜色。 等监控出来再说也不迟。 丁主任站在一边也没说话，他只是看了一眼秦冉。记得那是上次在演讲会上狠狠出了一把风头的女生，那天的事情他有点印象，所以在秦冉演讲开始之前，秦宇故意在他耳边说秦冉把稿子丢了的事情，他也记得。他当教导主任这么多年了，小姑娘们之间的把戏他看得自然明白，也知道秦宇的心思并不是那么纯净的，在秦宇扇秦冉巴掌的时候就伸手挡了。与此同时，学校边的路口处，程俊半眯着的眼睛忽然睁开，他拿起手机看了看，正巧过了5:20，降下车窗看向路口，路口学生挺多，来来回回的都是人。秦冉无论在哪里，身上都有一种特殊的气场，一眼扫过去就能在人群里看到他。显然此时人群里没有他。程俊拿着手机打开车门下车，程木一向是跟着程俊的，见他下车手也搭上了车门。 我说啊， 陆兆颖正在打游戏，见程木也想下车不由挑了挑眉。 你想好了？你们家俊爷想让你跟他一起？ 程木愣住了，他把手放下来，又面无表情地坐回驾驶座。陆兆颖两腿微微地搭着，打完一局游戏刚开一局新的，眼眸一抬看到路边一个短发女生慢慢地走着，她低着脑袋戴着眼镜，整个人感觉很沉很闷。陆兆颖愣了愣，一手不由自主地摸着耳钉，然后把手机扔给程木。 喏，你替我玩一局。 大礼堂的化妆室，几个人已经把监控拿回来了。 丁主任，监控被人刻意毁了。 一个老师把电脑递给了丁主任。 拍不到什么内容。 也就是根本找不出谁才是真正破坏秦宇小提琴的人。事情似乎又陷入了僵局。秦宇看着秦冉直接冷笑道。 哼，从一开始你就应该知道监控没用了吧？你这么聪明，会不知道提前破坏监控？ 丁主任皱眉。 没有证据，秦宇同学，不能空口无凭。 宁晴目光深沉地看了秦冉一眼，他似乎有些累，不知道该说什么了，低声开口。 丁主任，抱歉，这是我们的家事，小孩子之间的摩擦真是劳烦你们了。 他话语里是为秦冉开脱，却也是一锤把秦冉钉在了耻辱柱上。一个是自己从小又偏见又不太喜欢的女儿，一个是自己从小教到大并十分喜欢的女儿，想也不用想，宁晴会更偏信谁。更何况他知道上次微博的事情，秦冉根本就没有原谅秦宇，秦冉因为这件事情生恨也不是没有可能。 妈， 秦宇显然是不满这样的解决。秦冉低着头，指尖绕着自己的鸭舌帽， 化妆室里的人其实不多，也并没有外面那么吵。可秦然脑子里似乎有人拿着木棍在搅，如同浆糊一般。他脑海中一直紧绷着的弦啪的一声断了。秦然抬起头，他舔了舔唇，看向秦宇，又看向宁晴。我跟你们熟吗？他习惯了能动手的绝不动口，简单粗暴，往往脑袋一热，袖子一撸，什么就都做了。可今天他理智还没有完全的消失，在这边缘的时候，他似乎听到一道声音，有些懒散的，略微压低，又如同揉碎了的星辰，带着几分说不清道不明的温柔。 怎么回事？ 门被一双手推开，黑色平整的衬衫袖口，修长分明的手指，莹润如玉，对比分明。往上看，是一双犹如浩瀚星空的双眼。连秦宇在这个时候都被他给愣住了。化妆室里，真正认识程俊的只有徐瑶光。他有些不可思议地抬头看向程俊，似乎没有想到他会来这里。如果秦宇此时看徐瑶光，一定能够反应过来，徐瑶光鲜少有这么失态的时候。至于丁主任，他不知道程俊的身份，却被徐校长明里暗里叮嘱过很多次，校医室里的那个人动都不能动。为了避免麻烦，徐校长让人把校医室里那些人的照片给丁主任他们看过。至于宁晴，认出了那是医院里威胁过他的人，有些惧怕的下意识的往后退了一步。程俊自然不会关注其他人，他目光落在秦冉脸上，眉眼微不可见地皱了一下，抬脚朝秦冉那边走去。熟悉的冷香味，秦冉渐渐地回过神。程俊没有看他，目光落在化妆室里唯一熟识的徐瑶光身上。徐瑶光从正笼中回过神来，他不太敢看程俊，微微低着头把事情重复了一遍。程俊控场能力强，房间里的人都不认识他，却都不由自主地跟着他的程序走。他低头看了一眼放在桌子上的电脑，指尖按着电源。 你说是监控数据被毁了？ 徐瑶光、丁主任均点头。程俊伸手敲了敲电脑，复又点着桌子问秦山， 这数据你能恢复吗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